好，翻嚟第二节啦。好啦，嗱，第二节咧，我哋咧又讲下呢个韩国咧。如果大家有印象咧，我哋之前咧节数讲过咧，就佢哋依家嚟紧开第五代战机系列啊嘛。 系。 咁佢哋个名叫 KFX 啊。 系。 咁 K 就代表韩国啦 ，FX 就一啲战机。 对冧咗个深神喎。 哦，嗱，因为咧，嗱，日本嗰边深神咧就系第五代嚟噶嘛。 系啊。 就已经冇咗噶啦。 系。 咁点解冇咧？我哋头先都讲咗啦，因为嚟紧佢要嗱 F35A 佢要做噶嘛。 系啊。 跟住啊，大家知唔知道 F35A 一架要几多钱啊？ 佢自己做啊？ 自己做咩嘅啫？唔系自己做嘅，即系人哋啲零件俾你哋自己砌咯。 自己砌啊，都亿几啦，系嘛？ 嗱，佢部机咧，你当原本咧卖俾你就亿几， 系 佢自己砌要五亿。 点解咁贵啊？ 人哋作你咯， 哇！ 摆明作你噶，但你又要啊？ 咁我买现成工具， 一个愿打系咪？ 我买几倍嘅话，一部做三部。 但系佢制，因为佢谂住想偷你技术啊嘛，即系佢心谂我只要偷到少少我就搞掂噶啦。 哦、 偷鸡嘛，但系问题系哇五亿噶， 就偷完之后你都冇钱再生产噶咯。 唔系咁，但系我问题系美国一定唔会俾你偷到嘛，系咪先？美国叻过你啦呢啲位，咁五亿都够。咁、如果我做五十架咪二百， 冇所谓噶。你而家咪偷 F 三五咯，跟住我做第二架咯。 佢 用翻你嘅钱去做我第二， 佢依家玩第六代啦嘛。 系啊， 系啊，砌紧第六代，所以 我而家卖紧第五代嘅资嘅， 同埋仲要系次级啲噶嘛呢个 嘅技术俾你，跟住用翻你嘅。买翻你要买我啲钱咧，就做第六代。 都系 下一代咧，你又要同我买翻。 其实佢真系依家你就系分定紧美国做嗰啲嘢。 系啦，分定美国做。 五亿美金啊 ，Alex， 我想讲 F35B 咧，如果喺日本做咧，贵过五亿噶。 哇！ 可能随时六七亿噶。 点解唔买现成啊？ 但系佢系中意喺日本，即系佢觉得日本嘢自己整嘅劲啲嘅。 哦，可能因为佢做埋生产线啊， 系 贵咗， 即系贵咗噶。咁咧就呢、這个咧就韩国系咪？今次咧韩国咧就佢想自己整啦，但系呢个问题，佢自己整咧佢谂住同 Lockheed Martin 咧合作，但系 Lockheed Martin 就梗系唔制啦。喂，我自己做 F35 噶，我做 F22 噶， 系咯， 我唔会送嘢俾你噶嘛， 系咯， 我送嘢俾你咁咪第时你就平过我啦，做系咪？ 系啊， 咁咪唔掂。咁於是咧 ，Lockheed Martin 係好多嘢都唔俾佢嘅。咁有咩會俾佢呢？引擎係會俾佢嘅，但引擎咧都應該唔係，引擎都應該係佢用超高大黃蜂嗰個嘅。 嚇、啊，即係中 F4, 即係中引擎嘅啫喎。 係啊，用嗰、那個啊，唔係都唔差嘅，我覺得。 哇，係咩？ 因為佢呢部機咧，佢就應該用重型嘅。 系， 你见咧，依家睇嗰啲挂架咧，其实佢咧都挂好多弹嘅， 系， 系嘛，咁所以咧就其实佢呢部嘢咧都应该算系重型战机嚟。 但系挂弹咪唔紧要咯？ 唔系，即系佢讲俾你听，佢有啲功能嘅咧。 Okay. 但系你 suppose 你见佢入面咧都可以再六发嘅。 六发即系同 F22 一样咯。 系啊，劲噶呢部嘢。咁但系问题就系啦，咁而家你要整呢嚿嘢咧，有几样嘢要做啦。第一个就系隐形， 系啊， 隐形点隐形咧？唔知啊， 套料唔卖俾你， 我哋唔知佢点整啦。 系咯， 但系有一个咧就系佢个雷达啦，因为雷达都要好劲噶嘛。 雷达都 系 买喺美国噶， 雷达系你要山机，你都可以侦测到出面啲嘢。 被动雷达啊嘛， 系嘛？唔系佢都要用主动嘅， 系咩？ 佢用 ISA 嘅。咁咧，依家咧佢个问题就系、是、有咩人会帮佢咧？依家咧就新宝啊、 哦， 我哋成日讲咧即系英斯嗰、那个 系 SAP 啊 ，SAP 咧就话我会加入战团。咁听讲呢佢同呢个韩国政府呢达成咗个大概$25,000,000嘅協议啦。咁有钱捞啦。咁所以呢 SAP 呢就话我哋系做到啲劲嘅雷达嘅。 咁$25,000,000其实唔系好多，不过就系做雷达嘅 part。 对 SAP 嚟讲好多㗎啦。 哦。 係呀，因为佢唔系 Lockheed Martin 㗎嘛。 咁、哦、做一做雷达嘅 part 都 OK 嘅。 只 要用返英斯嗰 set 嘢俾你啫。 应该用返英斯嘅。係啦。同埋英斯嚟緊会 upgrade 嘛。 就系、 是。会再 upgrade 嘛。咁所以呢就呢个 KFX 个呢就听讲会加入咯， 只不过协议嘅啫，到时卖俾你另一个价钱噶啦。 系啊，咁同埋就印尼咧，其实都知唔知有科税啊？ 系 印尼都有科10% 噶。 印尼想摆脱个苏联嘅飞机嘅。 系啊，所以佢应该佢唔会再买苏联机噶啦。 系咩？ 佢应该买埋嗰个苏35应该最后噶啦。 哦， 系啊，最后噶啦。佢苏35好似买10架，你记唔记得？ 哦，系啊， 用龙眼找数嘛。 系啊， 记啦。咁所以咧就，如果新宝真系帮到韩国，其实好好嘅。即系你见韩国呢部嘢系有啲抄咧 F22 噶嘛？ 咁当然啦， 就睇下，但系我会觉得砌完出嚟都唔知咩样。 其实我系一部平价少少嘅 F22 啦，我见到佢系 应该系咁，但系就啲性能系点，我哋冇人知嘅。 好似冇呢个齿向引擎啊？ 齿向引擎 冇啊，冇啊。 对，唔系，其实我觉得佢都冇乜掩护嘅，所以其实理论上佢都唔隐形，有几隐形都唔敢讲。你见佢都冇乜啲掩护， 冇乜遮冇掩啊。 系啊，啲红外特征都非常劲嘅，其实 系。 好咁呢就不过佢唔系鸭翼囉，即系唔系好似1020咁喎。 OK。 好跟住呢下一张喎。嗱下一张呢就讲返日本喎。喂日本呢就大家知佢嗰啲叫做 F15J 嘛。咁好耐啦系咪好好 J 啦。咁佢就大概200架到啦。就150架系单座位就50架系双座位啦大概。 咁咧佢 F15J 同埋 F15DJ 咧叫做 DJ 就即系两个位啦。咁咧依家咧啲人就喺度数佢哋，就话佢哋啲机其实已经好渣，点渣法咧？我哋又讲翻嗰啲电脑啊。嗱 ，Alex 成日都讲噶啦。啲电脑呢以前呢你讲緊 PS2 都可以射导弹㗎嘛。 PS2 可以做个导弹嘅。 发射器㗎嘛。 导引嗰个。 即係你嗰啲你做导引系统啊装置就得㗎嘛。咁不过误差大啲咋嘛。 係我唔记得 PS2 同 PS3 又唔系好肯定。 即係一公里囉。 係 啊。咁但係如果你核弹冇所谓㗎嘛。一公里都死啦。 咪。 咁但係呢佢哋知唔知据说呢原来佢哋呢嗰个 F15J 开头1970年交嗰批呢第一批呢。 哇 你知唔知佢哋得8个 bit 㗎咋 仲用緊啦八 bit 嘅电脑啊。 八 bit 你知唔知咩 我知。 红白机㗎。红 白机八 bit 电脑而家去到。 係啊。 而家去到一而家做嚟普通电脑都用到64 bit 㗎喇。咁啲商用电脑呢128㗎喇。再佢即256嗰啲512㗎喇用唔到㗎 喇。係啊100 bit 喎。 但嗰啲已经有㗎喇。 嗱我冇睇过佢话呢佢哋系用嗰啲咩呢用啲五寸半嗰啲啊。floppy 啊。 floppy, 哇。 五寸半你见过咩你见过咩？ 我梗知手扳大咯， 你见过嘅？ 我知手扳大， 传说嚟噶，对你嚟讲 我有用过手扳大只， 系啦，好大只。我手再大我手扳 啲。手扳系擘大只手扳大只， 系啊， 唔系 五寸半。嗱，好多我怀疑好多读者都唔知咩叫五寸半 floppy 啊。 咁啲擘大嘅手。 三寸半嘅你都可能见过。 三寸半咧就约摸系个手掌， 手掌 就唔计手指咁大。 系啦系啦。 咁五寸半咧就擘大嘅手掌咁大。 黑色嘅， 黑色嘅， 系啦， 擘大手掌咁大。 系啦，我屋企仲有部。电脑有五寸半嗰个位， 三寸半有， 我唔舍得掉， 不过都唔用嘅呢度， 真系好劲。你谂下气落后到咁，跟住佢哋话咧，入面咧，其实佢哋去到1980几年嗰时咧，有啲机咧已经系后期生产嗰啲咧，就已经冇咁渣噶啦，好咗啲噶啦。咁但系咧就听讲咧，佢依家其实都仲有大概一半咯，仲系讲紧行八 bit 咯。 但一半嗰啲仲用唔紧噶？ 用紧噶，飞紧噶， 飞紧噶， 对住大陆成日咁样，大陆成日上嚟，你要截佢噶。 哇！ 咁你谂下，其实。呢啲嗱，其实呢啲 F15J 系真系以飞行性能嚟讲系真系劲嘅， 系。 但系你部电脑可能欧噶咯， 系咯。 咁最大问题咩咧？如果人哋用电子战，你咪死啊！即刻花噶咯，个 mon， 咁 即系花晒噶咯。 CRT 嚟噶， 系啊！你真系即刻你花晒噶咯，跟住人哋好容易合到你噶。 CRT 啊，嗰啲同埋嗰啲指针嗰啲，全部都乱晒噶咯， 乱晒噶，咪喺度发咯， 系咯， 不敌发咯， 系啊。 咁所以其实依家咪好脆弱咯，啲人话 系啊。 即系呢个如果佢再系咁样用咧，其实佢即系咪真系要退役？同埋咧， 千十都先进咗佢， 千十 C 系先进过佢噶 ，C 系先进到好多咁样。 系啊，但系因为你其实日本咁多年都冇换过嘛，咁所以佢依家一定要换 F35咯。咁而 F35 尾就即刻劲翻晒噶咯，就即刻报晒仇噶咯。 咁你全部都另一个世界嚟啦，喺度嚟唔 耐。系啊，所以大家就终于知道点解咧？ 唔紧要啦，咁我将啲，咁我啲将啲 J 卖埋俾一个以色列咪得咯。 咦，有得谂喎。 系咯， 有得谂喎。 礼拜九啊嘛，要唔要喂？ 有得谂喎，得谂。 一系你唔紧要，你 upgrade 嗰啲零件咧，你买翻俾我，我就睇翻落去咁啫。技术互换。 一系咧就问以色列攞翻嗰啲笋嘢。 系啦。 哇！但以色列同日本咧冇乜听过合作噶，真系。 紧要啊，都经美国嘅啫，系咪？美国话得就得噶啦。 美国又粗用嘅中间嘢。 美国话得就得噶啦，系咪？ 咁啊系，美国大佬嚟噶嘛。不过日本好矮嘅啫，喺美国维持其实。系呢单啊 ，Alex 中意啊，呢个 F35B 啊， 呢个就一 F35B 一出已经系预咗会咁噶啦。 因为咧，大家睇咧伊丽莎白女王号咧，其实咪就咁啦。 系啊， 伊丽莎白女王号其实就系上 F35B 噶嘛。 系啊， 即系短距离飞嘛。 系啊， 咁所以佢就会用呢个咯。咁依家咧就日本仔咧就谂住佢，例如话出云号啦，日向号嗰啲咧嚟紧，如果可以俾你咁样上，咪好正咯。 系啊， 咁啊，你谂下佢个甲板可以上大概10-15架嘛？ 即系等于一架2栖登陆舰嘅大细咯。 系啊，2栖攻击舰噶啦。咁咧有啲人就话，其实出云号个甲板咧系未得嘅， 因为啲涂料唔够，受热唔够啊。 系要改装嘅。 系啦， 咁所以咧就改装咗之后咧，你预佢加厚咗啦，啲涂料加翻啦。 系 理论上以日本嘅工艺咧就冇问题噶啦。 系啊， 咁所以咧就如果上舰嘅话咧，大家谂嗱，你冇可能咧好快做到嘅，因为咧首先个出云号要改啦个舰， 系 一两年啦，跟住咧你要去美国受训啦， 系 又唔知一两年啦， 系驾驶员系最 系啦，驾驶员要受训啦，咁所以你谂下，然之后就要再喺海试啦，又一两年啦， 系， 所以其实咧你冇翻2025年咧都成唔到运嘅，你计到嘅，嗱今年2018啦嚟紧。你冇翻7-8年，你都冇乜战斗力噶。 大家都斗快喎，点解咁呢个等呢、這个001A 出咗先啦，定系呢个？ 哦，001A 出先， 出先， 001A 出先，01A 但系仲用紧 F 十 J 十五， 系啊， 系啊， 我成日喺度谂嘅，点解叫 J 十五啊？ 千十五啊嘛。 我成日谂点解叫 J 十五咧？即系咪同 F 十五有啲关系？想打啲 F 十五。 诶、哎，你冇睇单新闻咩？ 吓、啊， 嗰阵时个辽宁号嚟到啊，亚良格号啊，嚟到香港，咁呢啲。啲市民，外国市民想去睇 F 十五噶嘛？点知原来 J 十五？ 哎呀，我有时都有呢个谂法嘅， 都系争个字啊。 J 系啊， 一人哋嗰个就 F， 你就 J 噶嘛？唉，真系咁咧，就 F 三十五 B 如果上咗咧，咁咪复活咯。 系啊， 即系佢哋以前咧未可以打珍珠港嗰阵时咪复活咯。 系啊， 佢啲机动蓝队，有啲人就咁讲，但系咧，好笑喎，有啲大陆媒体咧话，喂，好事嚟嘅呢个。点 解 咧？点解咧？嗱，有几单搞笑嘅。佢话第一咧。如果你整 F35B 咧，头先我哋未讲过，佢 F35A 咪要5亿美金嘅， 系啊， 咁你呢单嘢可能随时7-8亿美金， 再贵啲， 就令到你咧财政枯竭。第二个就系、是、如果你依家咁样整咧，就会引致到周围嘅国家咧军备竞赛。咁军备竞赛个问题就系、是、大陆觉得自己有钱嘛， 其实都唔使竞赛噶，都系问美国佬攞嘅啫。 唔系，咁但系你俾钱啊嘛，你俾钱啊嘛，军备竞赛，咁你咪达令到周围都穷啊？ 都系韩国啫， 嗱，韩国啦，日本啦，咁但系随时可能你印尼啊，啲咩越南啊嗰啲，可能又要加钱噶嘛？ 哦，嗰啲实惠啊，嗰啲就有钱咗发展咗之后，都会实惠加钱。 马来西亚呢啲要加钱噶嘛？ 不过啲南嗰啲东南亚国家都系比较 hea 啲噶啦。 其实佢哋都唔需要呢啲， 都 hea 啲啊，不 过系啊，佢哋觉得大家唔会打大家，人哋唔会真系无啦啦喐呢个咩噶嘛？ 唔会 噶嘛，系咪？你啲文莱都冇事，文莱都咁多年都冇事，咁就应该其他国家都唔惊。 即系而家都系大家都系讲经济利益嘅啫， 都系。我成日觉得文莱都冇事就冇事， 即系仲系以前咁样大佬争土地咩？以前争土地就因为食物啊嘛。 啊， 咁而家都大家都啲全部都系啲 丰足啊都。 丰足噶啦，即系唔使惊样嘢。第二，靠工业又唔使咁多地方嘅。 咁啊系，仲要管理，我攞翻地， 系啊， 仲要俾人制裁，好似俄罗斯俾人制裁。 系啊，所以其实如果用翻旧式嗰种民，即系农民嗰种嘅思想，或者游牧民族嗰种嘅思维，去到去扩张或者增界，到而家呢个世纪就好无谓。 喂，如果咁讲 ，Alex，Tony 话斋咧，我哋中国冇咗300万嗰、那个喺西伯利亚300万嗰个土地，应该攞唔翻噶咯。 唔 系， 而家我哋伟大同胞系用现金买翻西伯利亚中间啲地噶嘛？ 咁紧要嘅 咩？系啊，买翻啲地权噶嘛。 但系俄罗斯嚟嘅嗰度系 照买咯，佢照买嘅冇所谓噶。 但系唔会似特区政府咁，其实都系政府拥有嘅咩？你攞个使用权啫嘛。 咁使用权啫。 系咯，即系唔好似加拿大咁，你真系买咗真系买咗噶嘛？嗰啲鬼佬真系蠢啊！真系好，跟住咧下一个，阿伯奇又系阿力中意嘅 阿帕奇。 阿帕奇好似咧系嗰啲印第安话嚟嘅， 系印第安。嘅其中一個族，亦都係好好打嘅族， 就佢哋嗰啲話嚟嘅， 係啲族裔，佢哋印第安族裔就唔係日文嚟嘅， 係 啲人以為係日文， 似係日文， 阿不似係日文， 唔係嚟嘅呢個係 印第安文， 印第安文嚟嘅，咁咧印尼嘅接收啊， 係， 咁咧就而家佢接收嘅好似冇記載4架， 我冇少少台灣喎， 唔太多，咁但係咧就印尼接收咗阿伯奇直升機咧，啲人就咁講，因為咧。如果佢依家有阿伯奇直升机咧，喺南海入面咧，佢就好恶下噶。因为其实基本上咧，佢巡航嚟话，可能好近啦，喺啲马六甲啊附近咧咁样行咧，基本上如果有任何嘅一啲嘅叛乱分子，即系你知道其实佢哋都游击队嘅个头。 其实惊游击队系啊，喺里边游击队。 咁你咁啊用呢啲就好打啦。 惊海盗咯， 海盗。 咁你而家架直升机搞掂就喺海盗啦，飞咗过去赢紧嘅。 赢紧啊！你根本所有嘅舰隻对住佢都必死嘅。 30mm 炮打你几枪乜都穿啦。 系啊，都唔使用地狱火添啊。 唔使用火添啊，搵个火箭都死啦，用 2.75 穿火箭打你都中，打中你都 PK 啦。 系啊，真系好劲啊。咁、 啊、 所以咧，印尼咧依家接收咗呢个阿帕奇直升机咧，应该都几好臭噶啦。咁咧就如果佢同其他东南亚国家比咧，咁例如话你越南应该冇阿帕奇啦，系嘛？我记得 有苏联嗰啲咪24啊， 咪24咯，咁唔够抽嘅应该。 跟住 你如果同马来西亚嗰啲都唔够抽嘅，咁所以咧印尼依家呢啲阿帕奇直升机好用，我冇记错咧，佢哋如果用呢部阿帕奇直升机咧，理论上可以威胁到大陆啲商船嘅。 系啊， 大陆啲商船咪成日经过嘅。 系啊。 你有咩依喐我嚼你咯。 系啊。 你嗰啲渔船你走个越界咪嚼你咯。 系啊。 唔使再好似以前咁客气噶啦， 个机炮射咧，机枪你都跪低。 我净系喺啲海喺你附近射，你都惊啦，系咪先？唔使真系射中你，不过可能真系会射错。 穿噶，穿噶，一穿就入水噶啦。 穿啊，呢个30mm 机炮，系啊，所以就呢单嘢搞笑嘅。好，跟住咧，下一个咧就讲紧呢个咧，俄国轰炸机话， 咁咧俄罗斯轰炸机咧呢个嗱正啊呢、這个呢、這个叫 Pada 啊，记得我哋以前咧T 五零嗰时叫 Pada， 记得啊 Alex 嗰时我哋白发咧叫做 Pada， 我以为系熊猫添 Panda 系 咯，佢呢个叫 Pada， 咁咧就佢哋话听讲咧就接近完成。 系 啦，咁就话咧出面你就见到噶啦， 见到好似木制嘅咗一半嘢。 系啊，嗱，我想讲嗱，我而家呢张相咧只系其中一个造型嚟嘅啫。 哦， 因为而家冇人知佢咩样嘅， 系 就同大陆嗰部轰二零一样，冇人知道佢咩样嘅。 系， 但系全世界咧就讲到好行，就话佢系呢个样嗰、那个样咁样咯。 诶，有啲似纳粹德国嗰架吓 HO 二二九， 系啊，又系抄， 啲好似啊。 又系抄啊！咁咧就呢部嘢咧，听讲咧，即系佢都系内藏嗰啲即系嗰个武器库啊。 其实都系 Flying Wing 设计噶啦，都系。 佢哋依家据说咧就话 Flying Wing 系其中一个设计。 系。 咁另外有啲设计咧会点咧？佢有三种设计。第一个就系头先阿 Alex 讲飞翼设计。 系。 咁飞翼设计咧就啲亚音速嘅。 系。 唔会超音速嘅。 系。 咁同埋个操控性能系即系复杂啲咯。 差啲嘅。 个电脑要好劲咯。 系。 咁但系咧，以俄罗斯嚟讲咧，呢个系难嘅。 系， 因为佢哋嗰个电子嘅嘢渣啊嘛， 唔系未做过啊嘛，佢 未做过噶， 即系美国你话洛歇啊嘛，唔系洛歇啊， 洛歇系啊，洛歇啊， 洛普， 洛伊马田， 唔系洛普 ，Northrop 系， 洛普啊做咗几廿年啊嘛， 系 堪称唔系抄德国啦， 系， 咁就但系你而家你啱啱开始， 嗯， 又要再做个飞设计， 唔系佢除非佢偷美国嘢咯，即系啲间谍偷到咯。即系好似大陆咁黑下黑到佢咯。咁、 okay. 咧，飞翼设计第一个设计，第二个设计咧就 系、 是、类似佢依家咧嗰个叫做海盗旗图一六零， 系 嗰个设计，都系正常啲飞机，但系就超音速咯。 即系超，即系都系嗰只即系和谐机设计。 系啦，咁就玩超音速。其实咧，佢嚟嚟去都系玩咁样玩嘅啫嘛。咁所以咧，依家啲人就谂，究竟佢用紧边个咧？其实冇人知嘅，因为俄罗斯啲你知啲嘢又系封闭噶嘛，冇人知嘅。咁但系咧，如果大家照睇咁嘅样咧，我觉得佢又似咧，佢三不像，即系咧，你又唔似超音速，呢个设计咧又唔系好飞翼嗰啲设计嚟嘅，即系个风阻大，我觉得 风阻大嘅， 系啊，咁啊睇唔出有咩特色啦，真系，咁啊同埋我觉得佢咧呢个其中一个设计嚟嘅，系啦，咁所以就唔知道真系要睇佢嚟紧出咩嘅，但系咧你冇发觉俄罗斯咧系今年系有好多呢啲机出嘅。但其实佢从来咧都冇讲到咩。 俄罗斯呢几年都好多怪嘢出嘅， 但系佢就得个讲嘅啫。 系啊， 你冇见过佢真系点样出过啲机嘅。 我觉得系冇钱做， 冇钱做。 我觉得系概念股嚟噶。 哦，即系噏住先， 噏住先，等人嚟投资。 因为咧，我成日觉得系因为咧，普京依家要下年咪选总统嘅， 系 佢出咗先， 出咗先系啊， 就话自己好劲， 系啊， 然之后咧就同啲军火商讲，嗱嚟紧我有啲合约， 系 你续啦， 同埋。偷埋啲外商啊，啲其他喂啲东南亚国家有啲钱嗰啲，喂我有咁嘅 design 嗱、啊，美国佬就唔卖俾你噶啦，不过你夹股嚟玩下咧，咁可能大家都有啲新嘢玩，即系好似嗰次 T 五十咁样， 系 苏马七咁样个设计都系咁样噶嘛。 哦，咁印度落咗搭啦， 系啦，夹股玩啦一齐。 唉，印度真系惨啊，真系啲，佢哋好似听讲系鸡肋， 鸡肋中国鸡肋， 系啊，即系要定唔要咧，唔知道。 佢仲使咗咁多钱，又冇机出， 系冇料到，系啊， 又冇机俾你，又技术又唔俾你， 系啊，惨噶都。好，呢一节嚟到呢度先。 好。